Hakuna Matata， 真是很有意思。 Hakuna Matata， 简单又好记。 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必再担心， 不必像从前。山中 很好， 谢了。 看他好像美丽十足，风度翩翩，看来看去好像缺少一些东西。 虽然我长得丑，可是很温柔。我终于发现我没办法出人头地。哎呀，真丢脸！ 太丢脸了！ 我想过改名字。 改什么名字？ 后来终于放弃。 为什么？ 我想， 哎，鹏鹏，不要在小孩面前。 对不起。 Hakuna Matata， 真是很有意思。Hakuna Matata， 简单容易记。 从现在开始，没有烦恼忧虑。 好，唱下去，不必像从前。 Hakuna Matata.